把负担放下。想不通的不要去想，总有一天会有答案的。就像思念一个人一样，想的时候看不到，心里很难受，越想越难受，怎么办呢？人生需要学会换个角度思考，而且要学会过滤法。可以换角度思考，比如只想两个人的甜蜜，过滤掉因为见不到的烦恼，把回忆替换成美好的回忆，烦恼还会有吗？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因为总会想烦恼的。其实快乐和烦恼并存，只是有些人把烦恼放大了，快乐自然就缩小了。正确的做法是让快乐占据大脑，把烦恼慢慢赶走。当然，道理似乎大家都明白，只是实践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个因人而异，不过最后也都能做到。只要相信自己，而且给自己一段时间去适应，去调整。其实快乐的真谛只有一个，相信自己是最快乐的。相信快乐比烦恼容易。当然，有些人一时是无法理解和做到的，请不要着急，给自己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当最后只剩下快乐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看过去，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来快乐这么简单，只不过以前想复杂了而已。 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却是你穿的保护色，你确定不恨了，也确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真的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是，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如果您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您的观点。曾经有人问，你会爱上一个一见钟情的人，还是日久生情的人？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不该那么肤浅，爱应该是爱对方的灵魂与思想，是抛去一切外在去爱那个真实的人。所以当时觉得日久生情才是真心。可爱过几个人后，走过日复一日的争吵与厌倦、怀疑与妥协后，才明白，爱情其实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儿。它不需要伏笔，也不需要铺陈。一见钟情，爱的不只是脸，其实是灵魂之间迸发的吸引。对方的气味、磁场、能量都在吸引你。而爱情要长久，要抵御住世事的消磨，除了一见钟情，更要日久生情。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安乔的网友写的一篇故事。遇到林林之前，顺子相亲无数， 也单恋过别人。就在两个月前，他还陷在一个情感困惑里。他喜欢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比他小很多，年龄与阅历的矛盾一下子显现。顺子喜欢他，想早点确定关系，然后顺其自然地步入婚姻，组建家庭。可是女孩还小，对于婚姻、家庭这一类的词儿讳莫如深，对顺子的态度也是不拒绝、不主动，淡然地接受顺子的一切付出。顺子很困惑，爱一个人难道不就是想很快地和他在一起，然后开始美好的余生吗？可是女孩始终模棱两可，嘴上说和顺子做朋友，实际又给顺子希望。临到年关了，顺子很是苦恼，如果不和女孩确定下来，春节期间七大姑八大姨肯定又要逼他各种相亲。他说，对于我这种二十八九岁的年纪，我还有机会遇到真爱吗？也许的确该抛弃一些幻想，现实的看待相亲。顺子虽然在家人的安排下走马了许多相亲，但在他的内心里始终对爱情保留一份纯真的幻想之地。他多希望还是可以遇到那个真正爱的人，因为爱情而婚姻，而不是赤裸裸谈条件，像菜市场买菜一样论斤两还价钱。他以为那女孩是他的真命天女，现在想来，也许那不过是临近春节对相亲的恐惧，因而迫切地盲目地动心了。他急需一根稻草来挽救自己对相亲的焦虑。你相信吗？命中注定的相遇一定会以你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春节的时候，顺子一方面很是颓然，因为那个姑娘一如既往的爱理不理，另一方面也很焦虑，赶场在各种婚礼中亲眼目睹别人的幸福，还要被你也该结婚啦，姑娘那么多别挑花眼了这样的催婚声中淹没自己。作为适婚年龄的优质男，顺子也没少被各种介绍。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后，介绍人给他说了一个姑娘，名叫琳琳，说下午两人就可以见面聊聊。对于这样过分急切、目的明确的见面，顺子本能的拒绝。巧的是，姑娘那天下午也没空。可是注定会相见的人，迟早都会相遇。介绍人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了对方。顺子像以往对待相亲对象那样，初次短信都是小心翼翼的，一夜未回。顺子想，也许对方没看上我呢，也就没多想。第二天早上才收到回复，琳琳说她晚上睡得早，然后加了微信后，两个人才开始慢慢的聊天。奇怪的是，一直内向的顺子不知为何跟琳琳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起初他疑心，也许寂寞的人总是不自觉地渴望被了解。后来他才意识到，是琳琳的温柔给了他抚慰，是说不出来的契合 给了他莫名的向往。顺子直觉觉得琳琳是一个跟自己一样容易害羞的人，她那样的恬静与温柔。半个月后，两个人觉得互相熟悉的差不多，于是约定见面。2017年元旦，天气晴好，两人相约去了附近的一个景点，湖光山色，很适合情侣约会。跟自己的想象无二，两人见了，都很羞涩，小心翼翼的，又无比默契的。顺子第一眼就喜欢他，喜欢他爱笑的样子，喜欢他安静的样子，喜欢他所有的样子。时间过得很快，下午两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院里，顺子头脑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拉起了他的手，然后不敢动也不敢放。一场电影下来，手心儿都是汗。姑娘也没有把手抽回去，顺子心里也是窃喜的。也许对方也有一点喜欢自己吧。顺子从来没有想过相亲会遇到真爱，还是这样美好的相爱。他对他一见钟情，他也是。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人，一切都发展得那么顺利。顺子向他告白，琳琳害羞地同意，顺子简直开心坏了。然后两个人开始短途的异地恋，每个周末或者半个月见一次。顺子记得琳琳说过的所有爱好，细心记下她爱吃的食物跟零食。每次开车去见她，后备箱里都会带着她喜欢吃的东西。琳琳有天开玩笑说，北方的一种小吃，撒子。那天顺子在北方的城市出差，听她说完，顺子便细细地去寻找。一个南方人在不熟悉的城市里找了半天，终于在一个大排档找到，当天坐车带回给他。看琳琳吃得开心，顺子心里也满心欢喜。这就是爱一个人吧，爱他就想把所有他想要的都给他，把所有自己觉得好的东西都给他。这就是爱情吧，他懂你的所有付出，知道你对他的心意。他爱你不仅仅因为你付出的爱，而是他发自内心本来的爱。好的爱情是一加一，于是两个人都收获了双倍的爱，满满的甜蜜。顺子说，你知道吗，他满足了我对爱情的所有幻想，他就是我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于是在相遇的30天后，两个人订婚。顺子说，28、29岁的时候，我以为只有相亲能拯救我了，可我现在明白，不管你什么年龄，不管你此刻多么心碎，你要相信，一定有一个属于你的人，在前方等着你，等在你排除万难、坚定往前走的路上。当他来了，你便知道，爱情来了。你紧紧抓着他，把他看仔细，他是你的一见钟情，也是日久生情。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走进你的生活，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九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二十二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在节目中能够听到您的观点。比起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爱情，有人选择脚踏实地，日久生情也无可厚非。然而爱情注定是美好的，无论你选择的是一见钟情亦或是日久生情。一分钟只有六十秒，而我对你的爱却有八十秒，每分钟多爱你二十秒。这句浪漫的法国谚语诠释了什么叫每一刻流逝的时光里都蕴藏着爱情的气息。冬日的阳光开始温柔迷人，这份微妙的感觉如法式浪漫般包裹住你，想让人浸溺于这份温煦入心的宠爱，想让人体会一见钟情的悸动。这种感受好比电影初吻般忐忑不安又让人期待。简洁单纯的故事，信手拈来的温馨片段，会让现在的你有更多的共鸣。一见钟情的美好轻轻唤醒心中遗失的情愫，有时一见钟情抵过万千理智，惊鸿一瞥让人怦然心动。当电影《芳芳》的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遇，就仿佛打开了深藏在潜意识中的爱情指标，如同密码锁一般，就算兜兜转转阴差阳错，但最终爱的大门能够应声而开。很多人相信一见钟情的才是爱情，你和他体内就是有那种 DNA 是如此接近，在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就感到互相之间的感觉是这么吻合，一种强烈的拥有欲立即触发，仿佛似曾相识，找到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这种爱情的感觉并不常有。 城指着天上星星，问我美丽的问题，你来自何方，往哪儿去？我常凝望你的眼睛，在你眼中我端倪，我和你为何会相遇？心觉得那么近，你的一笑一颦都与我最亲，偶尔你会过分专心，不要别人惊动你，这时候的你好神秘，这才明白你属于你，不论我有多爱你，有一天你总会离去，有自己的遭遇，你将一路走去，用自己心情，你属于你。虽然我最早拥有你，从你喊出第一声哭泣，这片混沌天地都将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郝阳。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 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能够在节目中听到您的观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篇由网友美滋滋写的关于一见钟情的故事。我们曾经或许有过一见照片钟情的经历，介绍人传来图片的第一眼就感觉对方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按朋友的话说，还没见到人呢就已经喜欢人家了。第一次见面后，在回家的路上收到他的信息，是你吗？让我等了这么久。我们感谢生命中遇到这么棒的人，可以在生活里演一出偶像剧。可这种情况维系了不到一个月，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感情里，习惯傲娇的破例秉持温良恭俭让而一忍再忍，可是委屈求全只让两人的关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月，在表白前就先被告知关系终结。四个月后，一方晒出带着婚戒的牵手照，从高冷腹黑进化为温暖善良。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一见钟情并不会因为开头的美好热烈而一定被温柔对待直至善终。不仅是爱情，故事还会发生在你自以为很上心的专业、工作、老板上。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一见倾心呢？承认吧，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美好的事物常常能带给人愉快的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相互吸引大多来源于外在，并且这是有心理学依据的。佟大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表演学院有这种说法，爱情每天都在发生。当你在第一次接触一个异性时，都是依据择偶标准评判，而评判的标准显然只是外表。人如此，工作也是一样。第一次看到一家公司的海报，听到他的新闻，或者路过他的工作环境，往往决定了你对这家公司的评价和感受。更残酷的是，这种看似肤浅的选择其实是我们的本能使然，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并不会进行进一步调查。比如有个同学在确定自己将来要做律师后，开始准备找实习机会，在进行了最初检索并咨询了师哥师姐后，认定了两家最喜欢的律所。结果他在第一家遇到了该所著名的奇葩而落荒而逃，而第二家律所的笔试通知在他已经实习了三个月后才姗姗而至。他说有些擦肩而过真是命啊。现在他很满意自己的工作单位，当问及当时为何对那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执拗的好感时，答案竟然是那两家律所的网站做得最专业， logo 看起来有文化有深度，配色温暖干净符合他的审美，加上前辈们反映口碑不错就盯上了。另外相似让我们互相吸引， 有的朋友执着地相信所谓的夫妻相。不仅她和她老公长得像，最有意思的是她老公和前任长得更像。她至今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的确，夫妻相并不是毫无科学根据。它结合了我们所说的前两点，即看脸加相似，叠加的结果。我们常常会被与自己相似的人吸引，相似的地方包括家庭背景、地域、价值观、学校专业，甚至是兴趣品味。因此你会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老板在无意识招聘的时候会选择来自于某一特定省份或学校的候选人，甚至某知名公司曾出现大面积招聘某几个星座雇员的情况。但你是否意识到，毫无意义的执念并不值得被宣扬或同情？其次，那些喜欢我们的，我们往往更喜欢。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冲你微笑的人，即便是大街上偶遇搭讪，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还是会对对方抱以好感。若恰好是个姿色不错的人，那绝对会被温暖回馈。我们对别人或者别的公司的印象，往往受制于对方对我们的反馈。然而有些时候，我们也由此无法做出理智判断。比如，两个老板即使资质有一定差距，我们宁可选择一个虽然不出众，但却重视和在乎自己的人当领导。反之亦然。那么为何你每一次一见钟情的，甚至认为命中注定的，都会毫不留情地离你而去呢？原因有三。第一，是刻板印象的弊端。刻板印象指人类对于某些特定类型人、事或物的一种概括的看法和观感。刻板印象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于职业、宗教等等所带来的一切评价。当我们按照经验去给对方贴标签时，很容易得到不准确的信息，而影响判断。第二，是想象困境。一见钟情的确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人们对对方的主观期待和想象当中。你感受到的种种命中注定的巧合，其实只是大脑有意识地挑选了信息暴露给你。这也很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想象的困境中。当对方的事实行为与我们的期待想象不一致时，我们会有一种他竟然会是这样的不一致感。第三，是激情退却。就像莫文蔚在歌中唱到的，激情过后的那一点点倦，其实非常伤人。一见钟情会带给人们更高的情感强度，它充满激情，往往可以让我们对对方有更多的美好想象和正向期待。也正因为如此，相应的失落和痛苦感触会更加强烈。如此这般，我们是否还期待一见钟情呢？世间最玄妙的莫非关系二字，它是你无法通过一己之力控制的。世界之大，林林总总，相聚相离，说到底天注定的成分更大一点。如今当自己和身边人纠结于一段感情的起承转合，一份工作或者一个老板的选择去留， 我都更信奉用一颗坚定而平和的心，在这分分合合之中处变不惊而游刃有余。至于一见钟情，如你仍保有初恋般的热情，这份纯净真正是命中的恩赐。人世间有一种美丽的情感叫一见钟情。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古诗词。当一见钟情到了诗人们的笔下，又是怎样的一幅旖旎风光呢？这是由宋代的李清照写的一首《点绛唇·蹴罢秋千》。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是李清照早期的词，词中的少女刚荡完秋千，慵懒地搓揉着纤纤玉手，微微有汗湿透。见到客人来，鞋都来不及穿，穿着袜子赶紧避走。她含羞跑开，却又禁不住好奇，想要看一看那客人。回头望，却又怕羞，假装是秀青梅。少女的天真可爱跃然纸上，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初见。也传说词中的这个客人就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用这样的一个故事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笑不出这一刹情吗？